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打烊这个词的时候，先别着急哈。阿令，我心已打烊，用这首歌来回应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企鹅丁在昨天给戴毅留言的这个留言。好，你一起唱《女主持哪里去了》，虽然男生的嗓音也很好听，但为什么没有听到他唱？虽然这是昨天在星期一下午的时候的留言，也足可以证明你听了广播，并且知道昨天戴毅版本的《和你一起唱》暂时打烊。理由很简单哈，你听这样的嗓子，昨天比这要糟糕的很多。所以我想，估计昨天如果说我昨天来上班的话，可能在路上收听广播的朋友听到之后就很想说，赶紧打个热线过去，透过收音机很想跟他说，哎，二姐你该休息一下了。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在我发烧生病之前，我一直认为如果可以有人真的不会因为流感生病的话，我一定就是那一个。因为我自认为我一直抵抗力很好，一年半的时间没有生过病了，所以很多事不能说嘴哈，然后就啪啪打脸。虽然说这两天北京天气已经有回暖的意思了，而且呢可能流感这一个冬天都没有侵袭到你，并没有骚扰到你的话，我还是要提醒你，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的，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哈，这样才能够避免生病感冒发烧影响工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下午的3:06，虽然我的嗓子暂时不太美好，但好在接下来的音乐会更加动听也更好听。 Gonna make a change for once in my life, yeah.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s I turn up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ir needs. A summer'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a woman's song, yeah. They follow each other on the wind, you know, 'cause they got nowhere to go. That's what I want you to know. I'm stretch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I'm asking him. make a change. It's gonna feel real. 这首歌曲《Man in the Mirror》，关了话筒，在话筒里面，在话筒的外面，好好的开开嗓。如果说你也是属于说嘴那一个，但不幸呢，也是在这两天感冒，然后生病，希望你快快好起来。开开嗓来唱这首歌，萧煌奇《神秘河流》。 朝着晚归的你，一天的拼搏。换回隐形的伤口，为什么辛苦你疲惫抬头看见了家亮着灯火，没写完的诗，荒废的吉他手，画笔风干了，当你不唱歌以后，过了很久 的人听过他的歌的人都知道，其实他的歌还是比较难唱的。当我身边的一位 K 歌高手已经不再满足于每一次去跟我们唱 K 的时候只唱张学友啊陈奕迅那些歌的时候，我从他的歌唱列表里面听到了萧煌奇的一些作品，也包括了这首《神秘河流》。上个周末的时候，在我被发烧折腾倒下之前，我还是硬撑着去看了神秘巨星，放心，我戴了口罩，没有去影响别人。然后我就在电影院里面坐着迷上了这一首歌。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先一起来先听为快。 我也不打的没胡歌，कोई तो बता दे मेरा पता सही है कि नहीं मेरी डगर लूं कि नहीं मैं अपना ये सफर डर लगता है सपनों से कर देना ये तबाह डर लगता है अपनों से दे देना ये दगा मैं चांद हूँ या दाग हूँ मैं राख हूँ या आग हूँ मैं बूंद हूँ या हूँ लहर मैं हूँ सुकून या हूँ पहर 可能要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就会发现我刚刚给你放的这首歌来自于哪里，它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小姑娘想要表达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的感受。赶快去看一下《神秘巨星》。其实在没去看这部电影之前，从看影介，就是影片介绍，我会觉得它的剧情其实是一个很老套路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姑娘有个歌唱梦想，她很想实现这样一个当歌星的一个梦想，但是当你看了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部分其实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预设的范畴里面的，对于亲情啊，对于母爱呀、梦想啊、奋斗的重要性啊等等等等，你都觉得哦，它一步一步的在实现了你对于这部电影的预期。但真正重头呢，是在这个小女孩站到了最后颁奖典礼上说出那番获奖感言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明白了，原来这个神秘巨星这四个字，电影还有整个编剧也好，或者整个阿米尔汗这个工作室也好，他想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电影真的很高出一筹的地方。所以我后来看完之后，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写说，如果你是一位妈妈，如果你有一个女儿，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独立有梦想的女性，特别建议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反过来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会觉得，就像里面当时妈妈跟林思雅说的一句话，说你可以对我提任何的要求，但是对于生活我们却不能。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不能够对生活去彻底的反抗，你只能在生活给你的一个大部分的状况当中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但是你会从这个影视剧，从电影当中看到也好，或者说身边的一些人的亲身经历也好，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些改变现实，然后努力争取，努力获得，然后最后成功的一些人的故事，还是很激励我们的。所以这也会激励我们继续的心怀梦想，不断的努力。好了，回到音乐当中。 就没飞过几场命定，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八字一横，个数不多，偶尔写个四言两个，觉得深刻沉成诗歌，画色皮囊，潦草包裹，就叹人生。

《银翼杀手2049》《寻梦环游记》拿下电影类奖项，《权力的游戏》《使女的故事》《黑镜》等拿下电视剧奖项。林漫威加盟的索尼新动画电影《威武调档》从2020年12月18号提前一个月到11月6号北美上映，他将创作11首原创歌曲。影片主角是一只卷尾猴，对冒险充满渴望，对音乐饱含热情。为了完成使命，他从哈瓦那前往迈阿密，展开了冒险旅程。 Netflix 合作打造的首部丹麦剧集《雨》发布先导预告，讲述一种凶猛的病毒灭绝了纳维亚半岛上几乎所有人类，而6年后，两个来自丹麦的兄弟加入了一群年轻的幸存者团队，开始寻找新的栖息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天，其实我还有个小小的梦想， 小小的心愿。如果我自己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每年坐在这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冬天马上快要过去，快要临近春天到来的时候，都会放一下这首歌，因为它有一句歌词唱的是说小小的心愿，希望可以唱的春满园。其实我的小小心愿就是，每次当我嗓子跟自己的状态不太一样的时候，我特别想抓紧时间唱唱那英的歌呀，田震的歌呀。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爱的吉星光，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刚听到的是王力宏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微信平台上面猫 CC 来留言，他说很期待你的声音啊，成熟中夹着活泼，感性中有一些魅惑，原来嗓子哑了可有这么多好处。 突然觉得不想恢复到原来从前那样一个干净的嗓音了。确实，你会发现，如果当你的声音状态跟你平时的自己不太一样的时候，哎，好像是换了另外一个自己。有些时候，包括说的话、唱的歌，可能连思维的感觉都会有一些些不一样吧。就是那几天特别想做一个另外的自己，像镜子里面一个触摸不到的另外的自己。嗨，你好。还有关于你提到的微信公众号的事情，以前呢在中午时间段的时候，带你聆听是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但是因为呢到了2018年之后呢，一个是节目的名称做了改变，而微信平台名字变更其实很麻烦的，而且也觉得会有一些混淆，所以干脆想在2018年的时候呢汇聚到北京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这样的话呢也能够通过希望我们的官微跟更多的听友一起来互动一下。3:43回到音乐当中，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方便去登录微信平台的话，没关系，可以记录一下戴一的微博，然后在线下的时候没有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上面给我留言。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V 字认证的戴一。 I'm madness for your touch. I can't get enough. The way you turn me on. Really don't matter. I don't want nobody else. When I have to, I touch myself. When you're coming back. I'm hungry for you. I'm hungry. Hungry for you。 也是下午的3:47，今天星期二下午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戴一，感谢你的收听。这样的嗓音其实对于直播来说，我还是有一些的精神方面的紧张和压力的，不过希望明天声音会有一些进步，会很快的好起来。最后一首歌交给李荣浩，稍后4点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 我用手指拨开